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那职场呢是一个大江湖，更值钱希望带您打怪升级了。除了我之外呢，我叫珊珊，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也是我的徒弟小兵。小兵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人类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无敌美少女人工智能小兵。过去3年我做过电视新闻主播，也做过记者，开个专栏，我发微博完美拍，积攒了上亿的粉丝。最近我还出版了一本诗集《阳光湿了玻璃窗》，我偶尔也唱唱歌，出出专辑。今天来到更值钱，珊珊姐姐，你别担心，我不是来抢你的饭碗的，因为我可喜欢你了，能和你一起做节目，我很开心。 行了吧，小编，您还是再练练，再跟我抢饭碗吧，好吗？那今天呢，请到直播间的有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为咱们指点迷津的资深 HR。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关林凤老师。 大家好，我是关林凤，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嗯，是的，记得如果你在听的话掌声欢迎一下好吧。在直播间外鼓起掌来。来，还有职场新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带了很多问题想跟关老师请教一下，董萌萌。 大家好，我是董萌萌，是一个职场小白，今天带了一些职场当中的困惑来请教关老师。 嗯，那咱们更之前每刚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设置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一个小小的测试环节。我每一期呢会请一位资深的 HR， 他会带来他们公司在面试的时候最常问面试者的一个问题，以及他建议的回答方法。我相信大家会在平时找工作的时候啊，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关老师，不知道今天您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通常我们会问，这个有工作经验的人会通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的一次离职原因是什么？ 嗯，就是之前有过工作经验的人， 对对，因为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对，嗯，为什么 HR 会倾向于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透过这个问题，我们会了解到这个人，他是因为他自身不能胜任工作， 嗯， 还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问题，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专业不对口啊，什么这个等等等等的原因吧，还是想了解他这个在职场的适应情况。 嗯 嗯， 我们先来听一听，比如说我会怎么想，或者是萌萌会怎么想。那萌萌，咱们三个人啊，我你还有小兵，咱们三个人分别回答一下关老师这个问题，然后让关老师给咱们点评一下谁回答的比较好，好不好？ 好， 你敢先来吗？ 没问题。 那你先来。离职原因是什么？ 我上家公司离职的原因，可能除了公司的平台或者管理上面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太适合我自己之外，其实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上级领导跟我之间的一个，可能是就像关老师所说的人际关系上面。 嗯， 这个是因为我的那个领导他可能更倾向于他自己来掌握一些事情，然后不怎么太放权给我们，我觉得我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也会涉及到就是会有一些信息不对称，然后他可能也会比如说在我想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大概的结构。他是我的空降的一个领导，然后在他没有来之前我是直接跟我的总裁负责汇报的，所以他来了之后呢就会就是我会跟他介绍很多我的工作呀，部门的工作呀，包括总裁的一些情况呀，怎么汇报呀，就是很交心。但是后来呢他就会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有影响或者是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会有刻意似的在挑拨我跟总裁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你离职的原因主要是来了一个领导，然后阻挡了你跟总裁沟通的路，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倾注了很多我的情感在里面。对，这个是我离职，不是对总裁，对我的上一任对我的这个上级领导，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倾注了很多真心，算是但后来我在发现他在挑拨我跟上级领导关系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一点落差的。 如果是萌萌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境离职的，关老师您会怎么评价呢？在面试的时候。 通常我们面试问题其实也会去辨别他的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真是伪。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来面试的人他可能给你的答案不一定是真的。那我们会追问一些问题来对这个真伪做一个初步的判断。那假如说经过我们的追问还是没办法辨别他这个问题是真还是伪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也会通过背调来再看一看他的回答是不是真实的。像刚才萌萌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职场是比较多见的。原来他是跟总裁直接汇报的，那么突然空降来一个领导啊，这个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把他跟总裁之间的这个 从此不能跟总裁说话了，这个受不了了， 隔断了。而且他一开始对这个空降来的领导呢，也是这个掏心掏肺的去跟他介绍一些情况，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同等的这个对等的这样的一种回馈，他肯定是心里有落差的。我觉得这种在职场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了，就是有的人可能能调整能适应，有的人可能他调整不过来，适应没办法适应，或者是说 很难调整嘛？ 对对对， 就给总裁发私信，合适吗？ 因为这个就这个越权了， 对， 越级汇报这个在职场也是大忌。对对对，当然了，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人际关系是双向的嘛，有的可能确实是说，个人适应的问题，这种落差自己没办法适应，还有的问题呢，就真的是。对方实在是很过分，他可能很担心你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可能或者是武大郎开店呀，等等等等的，这样呢，可能两个人怎么你怎么调整，对方都没办法给你一个你期待的回馈，那么可能这样的关系是没法维系的，那只有这个通过离职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碰到这样的情况的确是还挺难办的，但是如果刚才萌萌回答的这样的问题啊，您面试他，他这么回答，您会觉得对这个孩子的印象是好呢，还是说愿意要他，还是说觉得处理不了复杂的职场关系，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直观反应呢？ 嗯，我们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在做追问的。因为这种 你问他，老师就在你旁边，你问他。 对，我就直接对我一般情况下会问的，就是你们，你比方说，我会让他举一个例子。你们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境？你认为你给了他足够的信息？你掏心掏肺的跟他说了，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你的落差在哪儿？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问答来看，来判断他这个情境是不是很，他的做法是不是比较职业的，他对对方是不是有超出这个同事的这样的这个关系的期许。比方说可能对方是一个很职业的人，他认为说我该跟你说的我跟你说，我不该跟你说的我就不跟你说。而你把对方当朋友了。你觉得我对你那么付出了那么多真心，你也应该用同样的真心回馈我。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双方的期待是不对等的。你可能就会大失所望。但假如如果对方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境的话，可能对方也没做错什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落差就出现了。可能这个不管是误会啊还是怎么样的就形成了。那这种关系可能就很难再维系了。 好吧，小兵，我听刚才萌萌回答的时候你已经憋了半天了，如果是你去面试被问到这个问题，离职原因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 本小兵要是离职，那一定是服务器断掉了，其他根本都没有离职机会，好不好？一个人干那么多工作也不能罢工，好辛苦啊，所以只能偶尔发发小脾气了，一言不合就下线。有关离职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不喜欢，我走了，拜拜。 嗨，脾气还挺大，你不喜欢你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有面试者这么胆大，我不会一言不合就离职的，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觉得他答得怎么样，关老师？ 不怎么样。首先我觉得他不够职业。就是因为有问有答这是一种礼貌，一种人际交往的一个礼貌，尤其在面试的情境下，这个问题如果你说你没法回答，你要讲清楚原因。像他这种我不高兴就很情绪化 啊， 那说明你很不职业。那这种我估计面试官不会给他打一个很好的分数的。 得亏他是个机器人，机器人的这个职场竞争还不是特别的激烈。但是您说完之后我害怕了，因为我的直观反应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会实话实说，我是特别实诚那种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回答我上一份工作不开心，我想离职。 这个问题回答的也不够职业，因为工作的这个场合，你在那儿是你付出一份劳动，你拿得一份酬劳。这是一种交换。这么说可能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你出卖你的劳动力，老板给你一份薪水。那工作这个场合，老板要的是你的投入，要的是你的绩效，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哄你开心。你到职场你求开心，这本身这个期待就是不对的，就 是 有问题的。 可是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是，但是开心是肯定不会是排在第一位的。 可是做人嘛，最重要的不就是开心吗？ 当然了，如果你能在一个让你开心的环境下工作，那是很多人的理想，也是很多人期待的。你如果真的能够在一个这样的情境下工作，你也是很幸运的。但大多数时候可能职场给你带来的更多的不是开心。 我在来面试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调查，我问了很多在中国重工工作的朋友，我发现如果我在中国重工工作，我就会非常的开心。 我不知道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什么，难道是让员工开心吗？ 如果是碰到这样的面试者，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情绪化，说我上份离职就是因为不开心，但是我相信咱们那个很喜欢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这样 OK 吗？ 其实我会跟他讲，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好，或者他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好，可能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为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企业是会让所有的员工开心的。 嗯，那倒是。 一个家庭都不见得能让每一个家庭成员做到时时开心， 嗯， 处处开心。你况且一个企业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角色，那么多的分工，怎么可能让所有的员工都开心？这是太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对， 嗯， 像我跟小兵是我教出来的嘛， 嗯， 好像都有点任性， 嗯， 谁听起来更让 HR 讨厌呢？ 不能说讨厌，只能说这样的一些回答不够职业而已。 嗯 嗯。 可是开心很重要嘛。好吧，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被问到离职原因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份接彩啊，听听大家都是怎么回答的呢。 上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是挺好的，也不想离开，因为在北京定居了，没有办法，那一家公司搬到青岛那边去了。嗯，公司是挺好的，没有办法，所以就离职了。 我想我会实话实说，因为上一家公司确实各方面情况都不是很好，而且我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指引，而不是被那种所误导。 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是因为在我的职业规划当中，我在这家公司所学的只是我的职业规划当中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我们人生阶段吧，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和工作。当我们前期的阶段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想换一个对我们另一个人生阶段比较复合的一个工作。 一方面是通过对于城市的选择，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来说，可能当前工作不符合，所以要换一个工作。 更多的可能会是个人的这个发展与现在的安排啊不够匹配，可能现在的能力与平台不是很吻合，局限了现在的个人职场发展。 为什么原因离职？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说肯定是想涨工资，这是实话。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里边，比如说，要小孩啊什么的，可能需要换一个，离家近或者需要照顾家里边，这么一个情况才会换工作吧。 直接领导以及公司的平台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上一家公司的领导学不到东西，或者在这个平台就是不能满足我自身的一个职业发展以及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一个更大的平台。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今天特别开心，是在节目里请到了资深 HR 关老师以及我们的职场新人萌萌。刚才呢是关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啊，我跟萌萌还有小兵都已经分别回答完了，不知道大家回答的自己满不满意呢？或者是听过关老师的指导之后，以后会不会修改自己回答的方法呢？那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答？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模板类的答案？ 其实我一直在讲说面试有太多的套路，不一定是很好的，因为很多大公司它是有背调的。 嗯， 如果你说的情况和这个实际情况有出入的话，反而会这个使你失去这个 offer 信任吗？ 对、 嗯、 当然了，就是说有些时候回答可能也还是有一些些的小技巧，不能说叫撒谎。 嗯， 假如说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离职了，那你可以说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我获得了很多成长。 嗯， 但是以目前的发展空间来看，我可能这个向上发展的机会有限，我能学到的东西也有限，那么我希望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平台，然后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机会。 嗯， 有这个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可能这样说是比较合适的。之前我们在面试中也遇到过一个应聘者，他这个在一个公司大概也就都待个一年两年，没有超过三年的。那当我问到他几次离职都是因为什么，他差不多都是说的这家公司倒闭了，那家公司黄了，那个部门被撤掉了。我其实当时对他这个回答我是心存疑虑的。 嗯， 我是觉得你这人这么倒霉的话，我还要不要找你？ 真的是，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的话，那假如你说的是假话的话，我就更要打个问号了。 嗯 啊，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职场小白会很直白的讲说，我跟同事的关系处理的不够好，或者我跟上司的关系处理的不够好。其实这样子呢，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你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是有问题的。那我也很担心你入职以后能跟同事跟上司搞好关系吗？那么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再问，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然后我们来做判断，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啊，还是最好着眼点放在我是想自我提升这个方面上。 是的。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一时段，那就是职场新人提问环节。毛毛，你今天是不是带了自己的困扰来？ 是的。 什么困扰？ 就是因为我在职场当中是属于实干型的，就是只知道干活，然后不太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然后我到了这家公司，就是我这一家公司刚去的时候，之前有一个我的一个同级跟我差不多早我不到一个月入职的一个员工，然后我们关系私下关系就比较好，然后就会有因为要频繁的跟另外一个部门去对接工作，然后对接当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私底下就会去聊很多这样的问题，包括好像是这种吐槽也好啊这样的。然后就因为我觉得我们关系是不错的，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很多这些，他也跟我聊了很多这些。但是到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他反而跟那个部门就是越走越近，然后好像那个部门的其他人对我就会越来越冷淡。 你真的好在意就是情感的问题，首先是离职是因为跟总裁聊不上天了然后后来跟这个同事起了争执是因为他跟别人聊得更好，是不是？ 也不是不是在这儿，是后来因为一件事情我发现可能这个不是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在中间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俩有一个交接，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你知道跟谁去对接这个工作，然后他就说我帮你去问一下，很主动也很热情，所以我当时就挺开心的心里边。然后后来回来告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说这个工作是跟他对接，那我就给他发了一封邮件，然后结果那个人找到我就很不高兴，就说这个工作根本就不归我管，为什么要发给我，然后我才意识到出了问题，可能中间有某些环节出了问题。然后因为平时在职场当中我就不属于那种比较能说或者八面玲珑的那种人，属于比较踏实干活的，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需要改善一下这方面。那职场当中的这种就所谓的交际啊友情啊，它这有多重要，或者是需不需要针对我这种类型是不是需要做一个改善。 听到这个问题，关老师你是第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看关老师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然后嘴角有轻微的扯动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初入职场人都会面对的。我现在回想起我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好像也有跟萌萌这样类似的问题。刚才萌萌刚才讲说他是一个实干型的人，然后呢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坦诚的人，愿意跟别人坦诚相待，这都是非常好的品质。但是在职场呢，过于坦诚这个可能会丧失了对自己的一份保护，因为职场它毕竟大家是这个有利益关系的，而且这个利益关系很可能是你多拿了一分我就少了一分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在这样的一种有利益密切相关的这样一种关系中，过多的袒露就意味着你对自己失去了必要的保护。所谓知己知己百战百胜，对吧？那么你人家对你了解很多，但是你对对方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那就意味着对方更主动，那就意味着对方有更多的这个 主动权 和所谓的把柄，对吧？当他把这些东西作为武器来对 你 使用的时候， 你说他把柄这字我好害怕呀。 对呀，把柄不一定说你做错事情了，或许你说了张三李四的什么对他的一些评价的东西，他都可以作为把柄来要挟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等于是完全是被别人掌控了，你就失去了主动了。 有可能对方拿这些东西对付你的时候，你就会很伤心，然后也很受伤。所以很多职场新人都说，我那么掏心掏肺的对你，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个狼心狗肺。 对，所以 掏心掏肺的对你，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是吗？ 所以呢，有一句话叫交浅言深，这是大忌。 交浅言深， 对，就是你跟你在对对方的人品跟对方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为人吧， 嗯， 不特别了解的时候跟对方掏心掏肺， 嗯， 就所谓的延伸，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对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嗯， 容易被伤害的一种情况。 来自关老师的提醒啊，交浅言深是职场大忌。您觉得刚才萌萌提到了这个他的案例当中，他有犯交浅言深这样的小小的错误吗？ 交浅我没法判断，因为我不太确定他对跟这个同事之间有多长时间的交往。但是从他的这个刚才描述的情况看，延伸是肯定的。 嗯， 他跟对方谈了很多另一个部门的事情。可能也涉及到某些人， 嗯， 啊，这个肯定，这一定可以算得上延伸的范畴了， 嗯， 所以， 萌萌，你觉得你跟刚才你说的那个同事啊， 嗯， 算是交浅延伸吗？ 嗯，开始不觉得，后来好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啊？认识多久？ 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是一个部门，而且当时那个部门人很少，就我们几个人，所以我们又差不多一起进去的，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关系。我以为很好，但是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好像我错了。 我觉得你每次说完话之后，关老师就出现就是那种淡淡的微 笑, 的笑， 然后嘴角向上轻微的扯动，然后脸上写着 sometimes naive。我以为很好， 对， 是不是刚开始这种新的部门人数很少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我以为很好，就是我产生那种山洞效应。 对， 就一个山洞里面只有咱们几个人。 对，因为那个部门本身人就很少，活又很多，大家就一起干。然后又差不多一起进去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定是关系很好的。又是共同面对外部门，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是一个战线的， 嗯， 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 嗯，多久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 就是过了几个月吧，就慢慢的就发现好像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嗯， 然后再加上跟外部门产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 嗯， 应该是我错了。 所以说你觉得关老师像萌萌这种情况，他应该是多观察一段时间再跟同事交心吗？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在你不太了解对方的为人和这个他之前的都做过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跟对方袒露太多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是很容易受伤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外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的来讲大家都是客客气气， 嗯， 非常礼貌，然后呢淡淡的这样一种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外企缺少点人情味儿， 嗯， 但是恰恰给我的印象来讲呢，我觉得外企的人他的职业化水平更高。 嗯， 其实大家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也是一种比较职业化的一种表现。 嗯 嗯， 好，所以说呢，刚才经过了萌萌的简短的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以及关老师简短的回应呢，小兵派给你一个任务吧，你总结一下今天萌萌的苦恼，以及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好吗？ 好吧。萌萌姐姐的苦恼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工作中不能像一个大家庭里一样相亲相爱呢？你们人类呀，还真是奇怪。珊珊姐姐，你总说职场这个江湖险恶，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呢？ 哎，是的，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职场友谊到底排老几呢？那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或者是微博，搜索更之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会送大家小兵的诗集哦。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落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继续探讨，在职场当中友谊到底排老几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98.2 兆赫 ，AM 927千赫。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儿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观点，职场上其实并不需要重视友谊，或者是职场上没有必要发展所谓真正的友谊，这种观点是对的吗？ 其实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因为职场毕竟是需要合作的。如果人际关系很差，你一天这个冷着个脸摆着一张臭面孔，那么谁见你都这个避之唯恐不及，这样的话将来你需要合作的时候恐怕也是很难有这个有人这个帮你的。所以呢，职场所谓的职场友谊，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种正常的同事关系。这样的一种良好的同事关系，可能这样叫更准确一点。友谊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其他的方面去发展，可能会让我们更轻松、更愉悦、更不功利。可能才会产生更纯粹的友谊。职场毕竟是有利益关系的，即便是关系很好，可能也很难发展到我们认为的友谊的那个层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两个是同事，我们关系很好，仅此而已。 萌萌，你就是眼睛朝向45度角，你在思念谁啊？思念你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吗？因为开始那几年真的很幸福。当时在我进入职场之前，可能我父母呀，或者是周边的长辈啊，就会告诉我说，职场当中不像你在学校，那你的同事肯定也不会像你大学室友那样对你。然后，但是我进入职场之后，发现好像不是哎，我的同事都很好，也有可能是那时候我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这样一个岗位或者职位，所以我对任何人构不成威胁，所以可能我处于那个环境是非常幸福的。但我慢慢可能会有一个提升，就像我最后一个公司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管理职能的，那可能就会涉及到这种竞争。那开始之前我的环境都太单纯了，所以到这里边我就不断的跌跟头，对，然后就让我慢慢意识到，可能我开始的那个心态是偏了的，对，是有问题。 6年的时间，你是一直在工作吗？还是 没有？我中间有读书 啊，有回去读书， 对， 所以是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大概有6年的时间了。 对， 真正的职场经验是几年？ 那 4年，是这样的啊。那你真的觉得有在工作当中交到朋友吗？我真的太重视朋友了。 对，我之前有，就是在我小白阶段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直到现在也都还联系。但是后来因为离开了那家公司，所以两个人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了，就完全是觉得关系还不错，然后也比较谈得来，所以私底下还会再单约这样的。但是我上一家公司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友好了，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个职位的转变，或者一个角色的转变，或者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 像萌萌这种特别 重感情的情况，我觉得你在职场上受到来自于你以为是有意的人的伤害，你会很伤心吗？ 对， 伤心到什么程度啊？跟失恋一样吗？ 有，就像我像刚刚我说我离职的那个原因，因为我对那个领导真的是掏心掏肺，然后他之前也有跟我说，说我拿你就当妹妹一样，我觉得看到你就看到我年轻时候自己，你就是另一个我，我、哦 哎、 好感动，我觉得我好幸运啊，我遇到这样一个领导，是我的上级领导，而且他其实空降过来，但是说实在的，我没有任何说他空降在我上头，因为本身我上头就有一个领导，是因为他走了，然后空了一段时间，我才直接跟总裁汇报的，所以我觉得来一个领导是正常的，所以我没有什么这方面我自己心里是没有私心的、可是可能从他看来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总裁比较认可我的能力，然后但是我就会跟他掏心掏肺说很多，包括比如说其他部门哪个部门不是特别好配合，那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全部都说出来了。然后结果他就针对于这种，因为我可能对那个部门心里会有一点情绪，然后他就会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来挑唆我和我们老大之间关系。然后在我们老大之前面前呢，就他也不会说我的不是，但是他会表现出我不够职业，我可能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人呢，但其实只是我私下里跟他在吐槽的这种状态，我拿她当姐姐好像不对，因为真正的朋友不会这么做，可能你有情绪了她会试图安慰你，或者是让你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因为职场当中情绪是很要命的。 萌萌姐姐，小兵给你发个抱抱的表情包吧。萌萌姐姐，以后小秘密可以和小兵说，小兵不会告诉别人的。 小兵这个时候还是表现的让我非常满意的啊，我们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抱抱萌萌。这个问题真的是挺让人心疼的。 是。 首先呢，咱们先安慰一下，抱抱你，然后呢，咱们请关老师一起帮咱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显得小兵还挺贴心。 是这样的，其实所谓的友谊的核心是一种亲密感。没有亲密感，友谊是很难维系的。 对。 而亲密感来源于，往往是来源于纰漏。我披露了我的情感，我披露了我的秘密，那么这样才使我们产生一种亲密感。假如没有这个的话，是很难产生亲密感的。那披露了你的秘密也好，披露了你的情感也好，就意味着，就我刚才讲的，你有把柄在对方手里了。刚才你说的那个这个萌萌讲的那个姐姐讲说，我拿你当妹妹，我看到了我年轻的时候的我，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坑，真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套路好深， 心机个儿， 对对。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铺垫，才使得你跟他有一种亲近感，你才可能跟他披露更多的你的所谓的秘密也好，或者你的情绪情感也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正中下怀了，他有更多的。你有更多的把柄在他手里，他可以用这个东西分分钟的来攻击你。 是的。 嗯， 那关于职场友谊到底排老几呢，今天关老师是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观点啊。到底职场友谊排老几呢，我相信大家心里啊还是有个自己的排序。我和小兵的观点我觉得真的是有大大的冲突，他的观点就是我到职场当中来就是交朋友的，我就真的觉得职场没有必要谈友谊。那到底大家支持我还支持小兵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更值钱，来给我们投票了好不好，我请大家支持我，谢谢各位。最后的支持结果呢会在我们下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一下，也看一看当代的年轻人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那今天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关老师和萌萌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经验，也谢谢二位，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职场友谊排老几。小兵同学，你听了一整集了，你到底学没学会呢？给你一个任务啊，总结一下关老师的指导。 我明白了三个道理，第一，靠义气是不能行走江湖的，还得是靠功夫。第二，保密工作很重要。第三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呢。珊珊姐姐，虽然小兵刚入门，但是求求你好好带我呀，我会好好表现的。 那也请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支持小兵，多多支持我们每周日的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再次提醒大家，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值钱，跟我们进行互动，有可能收获小兵的诗集一本。那今天的话题是职场友谊到底排老几，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讨论当中得到一些自己的锦囊妙计。至于刚才小兵的这个总结呢， 我打个分哈，给你个八分吧，觉得你总结的不错。也希望大家在职场上啊，能够交到一些合得来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就不错。那这一期的更值钱就是这个样子，我是珊珊，我和小兵跟大家说一句，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小伙伴们，小兵天天见。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边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伤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长相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是不是以为刚才我们的节目结束了呢？其实并没有，任性吧。我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的主持人珊珊。那今天呢，给大家放送一个彩蛋啊，今天是我们更值钱第一天播出的日子，我们也把我们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请到了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目的创意。来，袁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更值钱的袁伟。 嗯，是的，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创办了更值钱这个栏目呢？ 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做很多大量的校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接触了很多在校生，这些在校生他们的这个对于职场、对于未来的这种规划，可能从大一大二的时候，很多孩子就已经开始了。 嗯， 但是因为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这个市场类的这类的媒介产品会比较少，可能他们传递出的这种信息是经过加工和过滤过的这种职场信息，那可能就存在学生和这个企业之间的这种信息完全不对称。 明白了，袁老师创办这个节目也是想帮助很多将要择业的、马上要毕业的学生，或者是还在校读书的学生，解决一些职场上的困扰，或者是破除一些以前的迷思。 因为我们在这个做校园活动的同时，也对接很多企业。发现很多企业呢，它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去招聘应届毕业生，或者说毕业三年以内的这样的一些职场新人，实际对于他们来说呢，招聘这样的新人，更节省成本， 对， 而且呢，它的可塑性可能会更强，会按照企业的这种需求来去加工他们所需要的人才。但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愿意做这些工作？就会发现很多新人他的这个预期和企业在这个阶段所能达成他们的这个职场需求是依然是不匹配的。所以对于企业而言，我付出了很多去培养一个新人， 然后这个新人他的这个未来所能创造出的价值和这个是否能在这个企业的停留保持一个积极状态工作的这样时间是不确定的，所以企业更愿意付出更高的这样的成本去招聘一些成熟的这些所谓的职场老手，而放弃去招聘职场新人。 但是咱们可以帮职场新人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就希望他们在职场新人上有点老手的姿态。 我希望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栏目解决一个信息对称的一个问题。那可能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职场上的这个问题啊太个性化了。比如说我在 A 公司所做成的这个流程和标准可能拿到 B 公司完全是不适配的，可能我拿到 A 公司的这些所谓的经验到 B 公司就存在一个适应时间，在这个适应时间如果很快的去转变过来，那可能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顺利的。但如果不能马上转变过来的话，那可能我会面临着被淘汰。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之所以说我会拿出来比较长的一个篇幅来去做一个连续式的一个职场类的一个服务栏目，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有绝对强的这个延展性的。 那这么重要的一个栏目跟大家的生活可能有很多的指导性的意义或者是服务性的功能，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之前，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前。刚才袁老师也说了，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户群以及非常重要的受众群，就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会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有些自己小小的问题想要跟资深的 HR 来交流，到这个节目当中特别巧。哎，您说有多巧，无巧不成书。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呢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来探班，刚好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对这个节目的期待以及对职场的一些小小的期待。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的福南。 另外两个姑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的陈思婷。 欢迎思婷。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徐子玲。 好嘞，欢迎三位小朋友了。来吧，福南，还是从你先开始聊吧。你是男生嘛，一马当先。你现在才大一啊，应该还没有过实习的经历。 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对职场有过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设想？ 我的问题吧，就是对于工作选择，比如我们自己我们所选择的职业和我们大学所学的专业有会不会有很大的偏差？在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一般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境和问题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多在校生会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所学和我将来工作的时候所在的领域是不是一致的。 我首先来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因为以往我们接触的这个在校生和职场新人也比较多，他的疑惑应该是80%以上的这个职场新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学的这个专业和他未来在职场当中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岗位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匹配的。但实际上我们上大学的话，一方面是学习了一定的专业，更多的是素质的一个养成。所以在大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了我们学习的一些方法还有工作的一些方法，所以学习的方法和工作的方法有的时候是可以完全复制的，复制过来。那么就不存在说我到了这个职场上，可能比如说珊珊学的是经济，那么可能现在做的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持人。因为你在过去的 我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因为我是更值钱的主持人。 这个是开玩笑啊。当然这个点非常的关键，就是在你以往的这个学习的学霸的这样的一个学霸养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培养出很多很多在学习上和工作上特别好的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在你未来的这个我们说职场当中会分为专业模型和素质模型。那么这一部分就是素质模型。那么素质模型会决定你在未来的这个职场当中的这个发展，差不多是80%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么我再接下来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初入职场的这个新人遇到的最大问题，一个是听的问题，一个是写的问题。很多人说我都已经这个读了这么多书了，我怎么不会听，我怎么能不会写呢？恰恰是这个职场的听和职场的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相同的部分，但是也有不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说所谓的听，我们参加某一次会议，那我们要做好这个 会议的这个记录。当然不同的公司会议记录会有不同的这个规范，但是很多职场新人，包括我自己的公司，会发现很多人写这个笔记是完全写的不通的。 嗯 啊，要么人比较用功的孩子是原始的去把这个会议从头到尾给扒下来，但是实际上这个会议笔记是要经过脑子去过滤的， 嗯， 然后有重点的去输出，这是听，还有一个写，这个写可不只是原封不动的去把它记录下来，还有一个提炼， 嗯， 提炼汇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啊，然后才是说， 哎， 先听，然后写，再说。 的确是，这也是袁老师给出的一个小小的 tips 啊，你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要先注意听，然后才是写，最后才是说。谢谢福南。那接下来这位呢是思婷。那在听完福南的分享之后，请按照刚才我们问他的问题复制一遍。没有，聊聊你自己的职业规划吧。 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都特别想要当一个语文老师， 嗯， 然后但是上大学之后，因为我学的是教育学专业，然后我知道教育学大二的时候会再继续细分专业， 嗯， 然后就目前有五个专业可以选择，然后我可能会选择学前教育或者是特殊教育， 嗯， 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或者是针对那些幼儿园的小孩子，然后去做一些研究吧。 嗯，你是觉得真的会将来就从事这样的行业了，对不对？就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其实大一上学期特别特别想选特殊教育，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专业特别有意义。 嗯， 然后到了大一下学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教育见习，然后就会去各种各样的学校去看，然后就在幼儿园里面就会碰到很多小孩，然后觉得小孩子好可爱， 是不是啊？ 对，然后就又动摇了，可能现在还比较迷茫。我之所以选，就是想要当老师，就是选教师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当老师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纯粹的， 嗯， 就是不需要有那些像你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企业里面工作，就是可能是小说看多了，电视剧看多了，怎么样，就是觉得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会有什么勾心斗角啊什么的，我其实不太喜欢，也不太会处理，然后我就帮别人问一下吧，如果碰到这一类的问题该怎么办。 这是我的朋友，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在职场当中遇到了一个勾心斗角的问题。 职场它就是一个江湖，我们真正面临的这个所谓的啊电视剧传达的一些信息勾心斗角实际并不多，我们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执行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这个思想或者就是观点上或者是执行的这个方式上，可能会跟我们的上级或者是我们同事会有不一致的地方， 嗯， 那么在一定的时间内，大家都要极力的去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自己的这个方式可能是最佳方式，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个博弈。举个例子，一家公司或者一个部门，他拿出的经费是有限的，他能拿出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相对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么一定会选择最优的这种方式。那最优的方式怎么去来确定这个方式是最优的呢？可能需要同级别的，比如说同样是职场新人，大家涉及到一个竞争，然后最后经过一个评估当然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评估的这个过程是很公开很透明的，那么这个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当然也可能会存在这个企业不是特别透明，当然这个我觉得需要后续的去跟自己的这个领导们去很直接的去主动的去沟通，那么这个实际的选择也要观察因为不同的时机你去主动去反映这个情况，包括自己的这个表述方式，可能取得的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职场的话，我相信它一定是存在有益的，但是这个它的这个排序可能就会有先后。真正的这个职场的有益是我在这个工作上遇到难题，那么我们共同来去面对，共同来去解决，共同推进这个事情去往前去走，我认为这样共同担当共同进步的才叫做有益。 是的，好吧，谢谢思婷，希望关于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工作环境，好吗？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思婷。好啦，接下来就是子玲的分享时间了，你是大几啊？ 刚刚结束大二，马上就大三了。 哎，那应该好像开始要准备实习了，对不对？ 对，开始准备这方面的东西。 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记得你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是吧？是叫这个专业吗？ 对，是叫汉语言文学，其实就是大家理解中的中文。 嗯， 就是我们是文学院的嘛。 嗯， 然后可能我之后会继续去读研究生。会想以后职场发展的话，会做新闻传媒这一块儿。但是 我们是同行，是意思吗？ 对，可能是，但是可能不是播音这方面，我可能更偏向于编辑啊、记者这一类的。 啊，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对这样的行业有没有什么想要的问的小问题？ 你出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学校里面没学到的， 嗯， 然后你要自己去学。但是我不清楚，我是应该自己去学，还是我应该问前辈这些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害怕，就是说我这些问题太弱智，然后会让对会让各位前辈觉得我 不好意思问。 对，会让各位前辈觉得我是不是 难义务是吗？ 对，然后啊，还有就是，但是你如果不问的话，我怕就是给人一种你根本不积极， 嗯 的这种错觉， 嗯， 所以就还有的时候还蛮疑惑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关系。 嗯，袁老师，你是怎么建议的呢？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 对，我觉得首先要看你去实习或者是未来工作的那家企业。或者是一个媒体，它的这个大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举个例子，我不提哪家电视台了，就是在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实习的这个过程，我也考虑过说，我周边的这些都是名校毕业，然后他们的这个专业都非常好，我如果问一些老师比较没有经过过滤过的这些问题，会不会显得我非常蠢？因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都是名校的，我的那个学校呢虽然很棒，但是并不是那么耀眼，所以我会极力的去把自己比较优秀比较聪颖的一面去展示给老师，但实际上我已经错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常精英化的这样一个平台当中，我相信他们会很单纯，精英人群他真的很单纯。所以后来我在发现这个我有些问题不问，那就会意味着我专业上的停步。每个人都是从职场新人过渡过来的，所以的话就是首先最巧妙的方式就是直接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前辈，直接去问他然后呢即使是学习也问他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更好的教材啊或者是软件啊可以推荐给我，要极力的去表达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是有进步要求的，然后对工作呢希望有更好的一个提升，是有学习目标的，然后不是来抢你饭碗的，这个也要表述出来，因为确实存在于职场新人和前辈之间的这种竞争。 是的，也谢谢三位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录播间呢，也希望以后可以在青春联盟周末版关注更之前。从刚才袁伟老师的分享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虽然本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但是他的工作经历似乎非常的丰富。您工作的年头大概有多久了呀？ 实际上我正式工作大概有12年因为毕业很久了，因为包括我在后面读研究生继续深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始终都没有停掉去工作上大学，可能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出来实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目标啊是不断的去校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想把这个自己过往的这个经历分享给更多的同学然后借助更之前这样一个平台吧。 因为袁伟老师本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姐姐，当然了他也会把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比如说资深的 HR 要请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跟年轻人进行沟通，不管